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阿难，以须先悟本觉妙明，性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而又未明，而是觉现，非和合生及不和合。这里呢就是十分显见的最后一次，是破和合及不和合而已，显这个见性是离觉自非法而天然的。而家呢段经文咧，初四句咧就系话法咧，许阿能已经明白啦。后四句咧就谴责阿能咧系仲系迷嘅。佢话嗱，你最初咧就话听到话我见见之时，见非又见，见又离，见见不能及，从真迷蒙啊。咁后嚟咧，我就已经将呢个痛业妄见。同埋别业妄见，进退合明，显呢一个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嘅道理讲得好清楚啦。咁你应该明白啦。咁所以佢就话：啊，你咧对于啊呢个本觉妙明，呢个性非因缘非自然呢一种道理，你应该明白啦。咁，但系啊，你仲未明白呢一个觉现唔系和合生。同埋唔系不和合生喎，啊，和合同埋不和合咧，就系话呢一个能够见到外物嘅见性，呢个真性吓，究竟系以外边嘅层景啊，系和合而生咧，抑或唔系和合而生咧？咁，因为见性咧。是不变随现的，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它非和合，但是又随现不变，又不能够说它是和合。总之呢是讲和合和不和合都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众生的境界呢就是执着，不是是就是非，但是佛性呢，真实的佛性呢是离开是非的，讲是也不啱，讲非也不啱，哦，所以呢他说你现在呢都还未明白这个见性不是和合或者不和合生的。跟着呢佛就说了，阿难，吾今佛以前曾问矣，以今又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之因缘性而自疑惑，正菩提心和合起者，嗱呢度咧就是正起吓，前层系乜嘢咧？指我哋个眼根所对嘅外边嘅境界，哦，眼所见嘅明暗通失都系属于前层嘅境，见性咧系无形无相嘅。你见唔见啊？咁你话见咁，我哋睇唔到你见性噶。但你睇到外面景咧，我就知道你有呢个见性响度啦，系咪？咁你啊，你睇到乜嘢啊？我睇见明咁，或者睇见暗咁。咁啊，明暗咧系前边所对嘅景，叫做前层。咁呢度经文话咧，佢话你而家又以一切世间妄想啊，就系话佢以呢个大乐意识心、烹言心。是认为呢用这种烹言心去测度呢，认为这个一切法都是和合而生的，那自己呢就疑惑这个正菩提心都是和合而起了。实际上呢一切法呢是不是因缘和合而生呢？你们告诉我，是或不是？是。如果我说不是呢，法话唔系啊，嗱呢度法就话唔系啦，吓佢话嗱，你认为一切法都系因缘和合而生嘅，咁样咧， 以这样开慧义啊，这个正菩提心都是和合而起的呢？咁呢个就唔啱啦。咁嗱，点样讲法呢？咁因缘生法系作替理。今日所讲嘅系显呢个见性显真替理。见性唔系因缘而生嘅，如果见性系因缘而生咧，亦又因缘而灭。如果有因而灭咧，我哋冇办法成佛啦，系咪？因为见性咧唔不生不灭嘅，所以咧就唔系因缘生嘅。咁所以佢话二菩提心啊，正菩提心系咩意思咧？即系话正菩提嘅因心，即系呢部经所讲咧，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证得不生不灭嘅果地修正。而家如果你认为这个正菩提这个因心啊，是由一切法和合而生的话呢，这样啊，这些就是不对了。他说那你怎样啊？那这个正菩提的因心呢，你就要指出什么？指出这个和合的情况是怎样，告诉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绝对待的真心呢，是增见嚟噶嘛？增见咧，然后可以系为呢个菩提嘅因心，由呢个增见咧，然后可以作为二类嘅默因，由二类默因咧，然后可以证得二类嘅菩提果。你而家反而呢个妄想色心啊，系去烹言，认为呢个增见系同系世间法系和合而生嘅，咁呢种讲法咧系唔啱噶。即以今者妙正见精，为以明和，为以暗和，为以通和，为以失和。好啦，他说你认为这个见性是以外边前层境界是和合而生的，究竟以外边的境界是以这个明相和合呢，和呢，以为以暗相和，以通相和，以失和相和呢？眼所见的无论任何东西啊，都超不出呢个明暗通失四种境啊。而呢嗱嗱呢度咧讲和合啊，和同埋合系唔同嘅。和咧系混合埋一切嘅，合咧就冚埋一切。哦，和咧就两样嘢沟埋一齐咧，就变咗颜色啦。嗱，譬如点咧咁？譬如红色同埋黑色混合埋一齐，咁变成咩色啊？红亦非红，黑亦非黑，好古怪怪噶啦，系咪？合咧就唔同啦，合咧一个盒仔啊，上边嗰个盖冚埋下边嗰个盖叫做合。咁嗱，咁我哋而家明白，哇，就系变咗质啦。是不是和是不是变了质啊？譬如我们拿些水靠些泥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浆，是吗？水就失了这个流通的性质，这个泥呢就失了它这个干燥的性质，变成泥浆了。那么一和合呢就变了质了。譬如说小姐未结婚之前，我是小姐，一结咗婚之后咧，改咗先生嘅姓啦，嫁咗陈先生咧，就叫做陈乜乜乜啦，系咪啊？改啊嘛，一和咗就要改啊，系咪？合咧就唔同啦。嗱，如果我呢、这个，譬如话呢个杯吓，呢、这个杯同埋呢个杯盖啊。如果这个是很大的呢，冚下去是不对的，如果很小呢又会跌下去的，一定要大家大小差不多，差不多一合米呢，一合米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拿这个杯走呢，没说掉低那个盖在那里的，一定带米走的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杯有在那里，这个盖当然有在那里。你先明白了这两种道理，然后就看法怎样破了。法就先破这个和，然后破这个合。 如果你话嗱，而家呢部经咧讲见证啊，啊有时咧又讲增见啊，究竟见证同埋增见有乜分别啊？冇分别，同一样嘢啊，系同一个体性。呢、这、一个体性咧系随缘不变，所以咧佢虽然系处于染污嘅地方咧。它仍旧是很干净的，所以叫做妙净。它说这个妙净的真性啊，究竟以明和呢，抑或以暗和，以通和，以失和呢？这里是改明暗通失四种前层来问。跟着呢，以下呢，就逐一是破除它这种执着了。它说若明和者，以且光明啊，当明言前何似习见，见相可辨啊，习何形象？若非见者，云何见明？若即见者，云何见见？啊，见性若果以明和嘅，你安能睇下呢个明相嘅时候啊？当这个名相现前的时候，你俾心机看一下哪一个地方集和了见性呢、譬如说现在开了这眼灯，这眼灯是很光的，这个灯光的之下哪一个地方集和了我们的见性在里面呢？分不分得出？分不出啊，因为见性就是属于心法，名相是属于外境，未和合之前，未和之前明，你一看就知道是明，眼的见性你一看你就知道是眼的见性，可以辨别的，所以说见相可辨，这个经文是这样解，能见的见性同埋外边的明相是可以分辨的，明同埋辨，明同埋呢个见性是两样事，两回事。集合形象，佢话假使跟见同埋明啊和咗之后，系和集沟埋一齐之后，做乜嘢形象呢？咁究竟系光嘅形象呢，抑或系见性嘅形象呢？咁啊？咁呢、这个譬如乜嘢呢？譬如珠而墨，珠系红嘅，墨咧系黑嘅。未和之前咧，我哋一睇就知道，墨系黑嘅，一睇嗰啲珠系红嘅，每一个样系唔同。集和之后咧，点啊？珠咧就失其红，墨就失其黑，啊，唔知系乜嘢，朱古力色啦，系咪啊？咁。他说现在你见性未和之前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你见性，那个就是明的境界。一集见性和明和之后是做什么形象呢？你形容给我看，形不形容得出？不可能形容这个见性和这个明境集和了之后，不可能知道是什么，是不是 OK？ 若果话法咧，就假设啦。若果话两样嘢见同埋明和咗之后，如果系明系好强嘅，吓见性系好弱嘅，咁呢个明咧就跌咗见性嘅相嘅样啦，就见性咧就唔系成见啦。咁所谓若非见者，吓呢句说话系咁解。若非见者，云何而家仍然睇到明呢？咁系如果你嘅眼睛啊，呢个见性啊，同呢个明相和合咗，明系好强嘅，跌咗你个见性，咁你就冇咗见性啦。你见性沟咗落去明嗰度啊嘛，咁你就应该冇见性，冇见性，点解你而家仲睇到见呢？咁我哋事实上而家打开眼睛就睇到明系嘛，咁显然咧就唔系同明和啦。或者是同明和，不过是这个见性呢，这个见性呢是强一点，见性是强一点，这个明是弱的，那只有见性了，明就是这个见性呢就吞灭了这个明了，吞灭了明就没有明了， 冇命咧就失咗我哋眼睛所对嘅境界咯。我哋眼睛冇所对嘅境界，又点可以睇到嘢咧？咁啊，冇咗外境嘅命，又点可以睇到嘢咧？咁所以咧就话命强健弱又唔啱，话健强命弱又唔啱。咁样咧就证明呢个健啊，唔系同呢个命和啦，唔系同命和同暗和通和失和都一样嘅吓。咁啊，呢个咧系有个道理上嚟破。其次咧就话必见言妄，何似和命？欲命言妄，不合见和。吓和咧就是、两样嘢沟嗱，譬如话呢杯水沟一沟啲牛奶落去。如果呢杯水系满泻嘅，仲可唔可以斟啲牛奶落去啊？冇可能，所以满咧就冇办法再和噶啦，啊，只系一样一半，啊，一半热嘅，一半冻嘅可以沟落去啦。但系如果呢、这个呢杯滚热辣嘅，你再沟放啲冰落去，佢泻噶啦，冇可能和，系嘛？咁即系话你见性现满咧。周遍法界的话呢，还有哪里还容许这个命来和呢？如果命上呢是圆满周遍法界呢，哪里可以再容许这个见性来和呢？这个是若这个什么破，若这个体来破，从体质来讲来破，啊，见必而命，执则失彼，性命命治，执失性命，和命非宜，彼暗而通，及之困失，亦复二事。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用呢个命嚟破。哦，前边系用呢个体质，啊，体质系周遍而破。呢、这个咧系用呢个命而破，系两个物咧系相和咗之后咧，就失咗呢个现有嘅本有嘅名称噶啦，咁啊。若果见同埋明和咧，咁未和之前咧，见性咧系有情嘅心，明咧系无情嘅境。啊，有情嘅心系见性，就必定咧系依无情嘅境嘅明相啦。咁而家集和咗之后啊，点咧？咁啊，失咗俾嘅见性同埋明相嘅名称啦。同埋以呢个名相嘅名称，两个嘅名都失咗啦。哦，咁即系等于嗱，阿李小姐吓，嫁咗俾阿陈先生咁，咁啊以后咧叫做陈太太啦。哦，自己嘅名字又唔用啦，其他啲又唔用啦，两个名字都唔用啦，就系、是、用改咗第二个名啦。咁而家即系等于我刚才话咧，水就系混水啊。泥是混泥，如果水和泥混合了之后，你又不可能叫这一盆东西叫做水，也不可能叫这盆东西叫做泥，叫做浆，哦，泥崩了，俗语所谓泥崩了，不是泥沙了，是泥崩了，哦，就是说这个见性，啊，是有见性的名字，是心法，这个命相啊，外边嘅层景咧系有外边层景嘅名啊。如果两个和合咗之后咧，就失咗佢名啦。哦，水咧和合咧就和泥咧，水就失咗佢流通嘅性，泥咧就失咗佢坚实嘅性。哦，咁而家呢个命以见性和咧，就既然失咗命嘅相啊。亦失咗呢个见性嘅名啦，咁就应该俾个名俾佢啊！而家俾个咩名俾佢咧？咁见性仍旧系见性，命仍旧系命，咁证明咧呢个见性唔系同命和啦。咁咁啊，比暗而通，以下咧就系例比例嚟破吓，佢系见性以暗和啊，以通和，以失和，都一样系咁样。啊！及之困失，亦复二事，一样点咩啊？一样咧系失咗佢个本名。哦，暗同埋见性和啊，咁见到啲唔见到啲，系嘛？ 見得不是幾清楚，又變咗，變咗。呢個時候究竟你話見抑或唔見咧？咁你話係明抑或係你話係暗抑或暗咧？咁哦，咁呢個咧就係破呢個禍，庚字咧法咧就破呢個合啦。佛賜安能，又以今者妙正見精，為以明合，為以暗合，為以通合，為以失合。呢度咧係將呢個合能，我剛才已經講過，兩物相合咧，一咪一定附埋一齊嘅，一定附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失咗呢樣嘢咧，就兩個都一齊失噶啦。哦，咁佢話如果啊，欲明合者，自依暗示啊，明相已滅，此見即不以暗之暗合，雲何見暗咧？咁欲見暗示，不以暗合。以明合者，应非见明。哦，呢度好费解嘅呢句说话，既不见明，云何明合呢？了明非暗，彼暗以通，及之群失亦复如是。啊，呢度咧系破合。嗱，我刚才讲过，两嘢系合埋一齐咧，就不利噶啦。不利，祸咧就失其本性，失其本质。啊，即是水和牛奶，哦，这杯又不是水又不是牛奶了，哦啊，但是呢这个合呢就不是了，这个合呢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呢，有就一起有，没有就一起没有，嗯，假使跟我们的见性同为这个明相和的时候，嗯嗯，如果暗的时候有还有没有明啊，嗯，没有，嗯，见性已经靠迷在个命那里，命已经没有了，那这个见性应该根治没有了，是不是应该没有这个见性。那既然没有了这个见性，暗相现前的时候你又怎么见得到暗呢？那证明你的见性还在，证明你的见性仍旧在那里，就不是根治命走了去了。既然不是根治命消灭了见性，那这个见性当然不是跟这个命和了。咁法咧又提防阿能剪计，佢话哦，我见暗嘅时候，我个见性仍旧系同明和，唔得咩？啊，咁法话你见暗嘅时候，见性唔系同暗合，啊，而同明合嘅话，咁你个见性啊，既然系唔同呢个暗合啊，你又点见得到暗啊？哦，因为你假使跟你的见性同暗合，而不是同暗见到暗，而不是同暗合的话，咁即是话你的见性不需要以外境合啦，不需要外境合的时候，咁当你见明的时候，亦应该见到暗啦。哦，唔应该咧系见到明啦。既然不见到明，又怎样跟明合呢？但事实上不是，事实上我们看到明的时候是见到明，看到暗的时候是见到暗，明明白白，这些是明的境界，这些是暗的境界，甚至通的境界、失的境界都是一样的，即是说我们的见性不是跟外境合的，而我跟外境任何一样明暗通失任何一样合呢，当这个外境消失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见性都应该跟着它消失。但现在如果我们的见性跟着外境消失的话，没有明的时候我们变成没有见性，但现在我们不是，没有明我们仍旧见到暗、见到通、见到失，所以证明我们见性是没有失道，见性既然没有失道就不是跟明合了，反过来讲也不是跟暗合，也不是跟通合失合，okay？ 这个就是破这个和合。为什么要破这个和合呢？本来呢就世根法呢就是因缘生法，是和合而有的，但是这个见性不是世根法，这个见性是佛性，佛性是没有生灭的，如果有是好像世根法那和合而生，那别离就会死的啦，有生灭有开来，这个就不是佛性，就不是真性，这个真性是离开这个生灭开来的，所以呢现在就变真性不是和合，哦， 唔系和合又点呢？咁阿能就话啦，啊，唔系和合就非和合咯。哦，所以阿能白发现世尊，以我思维此妙觉现啊，以知曾言曾及心念累非和合也。哦，阿能因为话听到话法话呢个见性同埋前生非和非合，因此咧佢又谂下，哦，唔系和合，咁就系非和合咯。所以他就告诉法听，我现在又想想下呢，想以我思维这个思维是用什么心啊？用什么心啊？用烹饪心，哦，分别心，用这个烹饪分别心呢，他说我想了，我现在想到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呢，啊，而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呢，是可以做我们证菩提的初心，所以叫做妙觉现。啊，妙觉现即是指我们的见分，内的见分和知层现，即是外所见的明暗通失种种的前层，即是相分。换句话说话讲，内的能见分和外的相分，啊，见相异分呢，不是和合又怎样啊？非和合也，他想到，但他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所以就问法，自己不决定，不敢决定，等法来答他，所以说非和合也，问一下。佛言以今又言，各非和合，吾复问以此妙见精啊，非和合者，为非明和，为非暗和，为非通和，为非失和。这里呢就是定四句，啊，若非明和，则见以明必有边伴，以且替公何次是明，何次是见，在明在见，自何为伴，啊，我们没两样东西，啊，如果不合埋一齐咧，就分开。既然分开咧，嗱，譬如话你哋分开坐，你有你一张凳，佢有佢张凳，系咪？有边界啊，有分开啊。咁啊，呢个见性同埋外边嘅境界唔系和合嘅话，咁你就要分开。呢，这个系见性，呢，这个系外边嘅境界啦。咁你试翻下嗱，嗱，你翻下，我见性同埋呢个光明这个相分开，它哪一道是划开来，哪一道是见性，哪一道是明相，分不分得开？分不开。你说它不是和，分不开，哦，即是明暗通失一样的道理，啊，如果你的见性 不是跟它和呢，就看不到它。你说同佢和咧，就变成乜嘢样咧？你话和又唔啱，你话唔和又唔啱。咁而家咧就话，佢话嗱，你试睇啊，你话唔系和合而生啊嘛，咁你试睇下啦。你分开呢个见同埋呢个外边明嘅境界，有一定系有一个边界嘅，有边伴，有一个界限嘅。嗱，你俾心机睇下啦，边一个界限？嗱，呢个明向呢度。边一度翻开，边一度到边度为止？呢，这、一个界限是明相，边度为止呢个见呢？系结呢个系见性，分唔分得开啊？分唔开。两者之间，为边自边边度起系有明个边界，响边度起咧见嘅界限啊？你能够分疆划界啊，讲得清清楚楚咧？咁就唔系同呢个外界和啦，但而家分唔分得清楚啊？分唔到，咁所以你话非和合都唔得。哦，嗱，呢度佛就再进一步嚟讲，阿难，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啊，则不相及，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啊，伴云何成呢？啊，彼暗已通，及之困失，亦复二事。嗱，啊，呢度咧，法咧就怕阿能话啊，系啊，我分开啊，嗱，呢度咧就系，是，集住佢，呢度就系明嘅相，呢度咧系我嘅见啊。咁啊，法话哦，你明嘅相之中，你个见不及呢个明咧，你又点睇得到呢个明咧？ 譬如说那里这里没有明这里熄细灯个命咧系响嗰边，逢场隔字翻开啦，啊有界限啦，嗱命响嗰度，见响呢度咁，咁你见唔到命，你又点知道嗰度有命咧？啊，你唔和呢个以外境唔接触，又点知道有外境响度咧？咁所以你话唔系和都系唔得噶，哦，所以咧。呢度系讲破和吓，咁跟住咧就破合啦。又妙见证非和合者，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失合。啊，若果系若非明合，则见以明性上威国，而已以明啊了不相足，见且不知啊明相所在，云何因明？合非合理，彼暗以明，及之困塞，亦复如是。彼暗以明呢、这个明字咧，应该系通字吓，已经前边已经系讲明啦嘛。咁彼暗以通及之困塞，就系、是、明暗通塞四样嘢吓。佛话阿难啊，你如果一定系话呢个见证唔系和合嘅。究竟是不是以明和抑或不是以暗和不以通和不以失和呢？若果说这个见性啊不是以明和的，那见和明彼此呢性相歪歪，歪歪怎样啊？等于拗的两个角，拗的两个角大家都知道啦，一个角呢是弯去那边，一个角弯去那边，两个角相背而向的、啊、又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以、啊、和这个色和这个明景、啊、现在我们看见明暗通塞用什么看？用眼看，不是用耳去听，是吗？以和明暗没有关系的，是吗？以是指明星、啊、不是对色的。咁佢话等于，如果你个见性唔同呢个明暗通塞和嘅话，等于个耳仔咁样，同呢个明暗通塞冇关系嘅。既然冇关系啊，睇唔到呢个明暗通塞，你又点知道有明暗通塞咧？咁所以咧，嗱呢度咧就系话合同埋唔合。都唔啱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如果你唔接触到呢个明暗通塞嘅外境啊，你根本就冇办法分得开佢系乜嘢。咁你点可以系了解佢系明系暗系通系塞咧？咁讲到呢度咧，咁我哋有一个结论啦，就系、是、话我哋嘅见性咧，话佢和亦唔啱嘅。话佢不和亦唔啱嘅，点解见性随缘，所以就唔会离开外境 ，OK 就非不和合，见性不变，所以非和合。哦，如果你话见性系和合，就失咗佢不变嘅体。如果说见性非和合呢，就失了它随缘的作用，因此呢非和非合。 讲到这里呢十分便见广缘了， OK。